我国各省中央机关公务员1月6号在平壤市各地农场进行了首次周五劳动。公务员们在汽车上满载着许多备耕物资和优质肥料，从金热城广场出发，分别到首都的蔬菜供应基地万景台元庐蔬菜专业农场、荔浦区柳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和动物饲料农场区，和农业劳动者一起进行了备耕作业。